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古典达人秀时间，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位钢琴家，而且呢刚刚和我们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合作完，这也是在昨天晚上我们在北京乐厅进行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在这一季的演出《成长的声音》。我是王卓，那今天特别邀请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钢琴家，也是昨天晚上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合作的，来自于新西兰，当然了他也是中国面孔的一位年轻的钢琴家，95年才出生的。我在这里呢先说一下他的履历，2001年在新西兰为英国女王演奏，2008年在奥运会期间被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称为钢琴天才，2014年作为唯一的亚洲面孔被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录取，2015年受邀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演奏新年音乐会，并且全国直播，2016年受邀为联合国和平节演奏，还有呢2017年受马尔代夫总统夫妇的邀请作为慈善大使为自闭症儿童表演，2018年的时候他携手罗斯查尔德家族的品牌作为史上最年轻的人物登陆了留声机杂志本年度最年轻钢琴家，受邀阿比路录音棚录音，史上最年轻钢琴家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冠制英国的钢琴协奏曲，还有呢在2019年也是即将作为创始人在伦敦发起文艺复兴音乐盛典的系列音乐会。这一位钢琴家就是 Z， 他的名字就是像其实我看到我一直觉得像佐罗，呵呵，因为佐罗总是留下一个 Z 大写的 Z， 这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钢琴家 Z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欢迎 Z。 非常非常开心今天来到北京，然后来到97.4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 没错，那昨天晚上呢和我们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的小朋友们刚刚结束昨天晚上的音乐会小朋友们，昨天我们有一个群嘛，所以很多家长也在里面，大家在下半夜1点多的时候还在聊天， 是 就是这个兴奋兴奋难掩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把你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再共同回忆一下昨天晚上这些难忘的时光，另外也和大家来聊一聊钢琴，来听一听 Z 的演奏。那现在我们先来听一段。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在我们的听众群里，大家可以加入，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这里面有会一会，可以进入会一会一群二群，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黑胶集市。一会儿呢我会把Z发给我的一些视频的资料发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因为我们是广播嘛，在收音机前的朋友看不到的话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 这是肖邦的夜曲，由 Z 来演奏的。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的录音呢？ 这个是我今年的录音，大概是在两个月前，我第一次受邀在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录音棚之一，埃比路，伦敦埃比路录的音。 对，有很多很多大师的录音都是出自于那里。那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是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12岁。 对， 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钢琴神童啊，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考试当中，可能我们身边呢总是觉得弹得特别特别好的孩子，但也不见得能考上这个学校，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在报考的千人大军当中脱颖而出。 对，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我觉得是在我全世界考过所有的音乐学院里面是最难的之一。无论是英国的英皇还是美国的很多最顶级的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因为中国的拥有全世界最顶级的附小教育和附中教育的钢琴，中国的小学和中学是在全世界我觉得是最一流的，超越很多西方国家的，所以在这个阶段的竞争当中是非常非常激烈和是世界最领先一流的。 没错没错，那其实在我们的北京电台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当中有好些小朋友他们都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 对啊， 他们可能不是钢琴专业，有很多其他的专业，比如说昨天的长笛呀，就是那个小姑娘啊， 对 还有好几个这样的小朋友们，他们在陆续的学习过程当中呢都走上了这样一个专业的一个学习道路。那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北京奥运会期间，您为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女士就是演奏了肖邦的夜曲，是这首吗？ 是非常非常接近这首曲子，这首肖邦夜曲。那个当时因为我知道赖斯他本人也是一个类似于钢琴家这样的一个， 没错没错，在网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流传的一些视频。 对，他大学职业学的钢琴，所以他非常非常懂，所以当时我给他选择了一首肖邦的夜曲，然后演奏完之后我们一起在握手的时候，非常他一直在祝贺我，然后说我是拥有超凡音乐天赋的，虽然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代表什么，但是就感谢他的祝贺。 很小，当时很小。 然后我之后在考大学期间还给他画了一幅素描送给他，所以当时我考大学的有一些推荐信啊什么的，他也有帮我忙这方面的，所以一直都保持联系。 其实Z非常非常年轻，1995年才出生，典型的90后，而且呢一直在国外读书。为什么选择Z这个名字？我们昨天见到的时候，我一直不好意思叫他，我不知道该叫他什么。我就想，就叫 Z 吗？他今天告诉我说，其实就叫 Z。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名字？我也知道你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嘛。 对，我有个中文名，我中文名叫黄子楠。然后呢，我现在我的名字叫 Z。这个名字我觉得是中国。在我们90后吧，我希望我们90后中国也是到了一个中国引领世界的一个时代，而不是作为像跟随美国超级大国，中国很多方面都在引领世界。那我觉得在中国引领世界的时候，中国的一些人才也需要拥有一些非常非常绝对国际化的一些有标志性的一些名字存在。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像华为这样的，或者 OPPO 这样的中国的最顶级的一些品牌，还并不完全是像中文就是非常那么中文化这样的名字，像 OPPO。那我觉得作为钢琴家要让大家全世界一听就能够记住，像 Z 这样的名字就非常非常容易让大家都记住。同时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吧，当大家能记住之后，他又能知道他是个中国人，这样也便于大家就去记住和理解，而且并且可以帮助大家去认同这样的一种就是中国引领时代这样的一种，大家很容易接受。然后觉得您说 那其实我刚才我和Z聊天的时候，他说一句话让我觉得对于90后的音乐家有着一种敬佩的心感觉吧，油然而生。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太注意，你刚才就说，你说我希望在我国外的这些生活当中啊，还有这个演奏当中工作当中，我希望用我的方式来影响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 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国外，但是我两边的文化都非常了解，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所以我一直在有个很大的一个使命，就是当我越来越能够在国际上面 古典音乐地位越来越高和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时候，可以告诉西方的古典音乐，我们中国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代表什么，教外国人如何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毕竟得到中国引领社会的时候了， 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那在这个前期的铺垫，就是要非常根深蒂固的深入骨髓的了解西方文化和深入骨髓了解中国文化，才知道怎么样和把哪些中国文化怎么样呈现方式让外国人可以接受并且心服口服。 嗯，那其实在我们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当中，有太多的90后00后都是主要的这个成员的年龄，而且我们的平均年龄只有在14岁。昨天你也看到了很多很小很小的这个小朋友们都在跟你作为协奏的乐队当中的成员之一。那我现在对于90后和00后接触还是蛮多的，但是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惊喜的几代人。比如说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个00后的一个小孩，其实很小，07、08年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他也是，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些话让我想到了他。他在学美术，在学国画，但是呢他特别喜欢做蛋糕。他说他以后呢长大的未来的理想职业就是做一个蛋糕师，但是他要给外国人做蛋糕的时候，他一定要把中国国画画在上面。 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重要文明古国之一，我们需要在古典音乐界通过整个博雅文化的每一种呈现方式都在世界上面拥有非常标杆性的这种文化产物遗留下来。那我觉得中国在经历文革之后到现在这个位置，我们有这个责任来创造属于中国现在这个中国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些好的作品，无论是在音乐还是在绘画还是在电影行业，让世界来学习和追随，以及让世界记住留在历史当中。 嗯，好的。那在我们今天所为大家带来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昨天晚上刚刚结束演出，也是和我们北京电台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共同来合作完成演出的钢琴家 Z 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依然是他的演奏。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曾经有一台白送的名牌空调摆在我眼前，我犹豫不决， 等到错过了优惠才后悔莫及。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重新装修的机会， 你要干嘛？ 我会赶快打400-606-8866问问。Get ready。 空调是什么牌子的？是不是除了空调还有好多件电器送？是不是环保建材、实木家居、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如果非要给这种装修定个价，你希望是 999元一平米全包圆？ 起步面积详询400-606-8866，装修当然全包圆。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河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古典大腕评论名家，永恒的魅力，古典达人秀。 昨天晚上呢，北京电台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我们这一季的音乐会《成长的声音》。那在当天晚上我们的演出当中呢，上半时段全部都是有着中国风格的曲子，有鲍云凯先生的炎黄风情的选段，另外还有王和生的小号独奏与乐队《月光下的舞步》。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就是 Z 和我们的乐团的小朋友们共同来合作的莫扎特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其实这首钢琴协奏曲我听自己说过，小的时候就弹过是吗？就曾经和乐团合作过哈。 这首钢琴协奏曲我觉得和这些孩子演有非常深的渊源。为什么？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看大部分的孩子平均年龄都在10到15岁或者甚至更小当中，而这首钢琴协奏曲是我人生中演的第一个钢琴协奏曲，在我12岁半的时候和中国非常著名的指挥家李新草那个指挥，所以呢我其实是在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年龄的时候在10年前演的这首曲子，所以呢就感觉到他们10年后就是我的今天，而我的10年前就是他们现在的今天。 那天我们在国交排练的时候跟我们讲一讲。其实我们当时因为我们排练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短，有的小朋友呢是参加我们的这个乐团一学期的时间，我们会在平时有一些排练，但是集中排练和集训的这些排练就是在这周的时间，就是从周末开始到你那天去到国交见面的时候，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差距，我们自己是知道的。 那天我非常非常惊讶，因为当时那个指挥老师说过这是他们像视谱一样的排练，所以当时在第一遍的时候大家是在视谱状态，首先大家视谱速度就已经很好了，但是最让我惊讶是在第二遍的时候，一下子就相当于就是不像一天的作品一样的，就瞬间就进步非常非常快，就能代表现在我国的这个演奏的新一代的儿童的水平的灵性适应性和经验的现场分析能力是多么多么的惊人。第二遍已经完全就是不光是节奏已经齐了，甚至已经开始做出语气和自由发挥的余地了。在一个齐齐的乐团，但在第一遍的时候大家还是在左边在干嘛右边在干嘛还是要放在一块，大家还那种的，所以就非常非常惊讶。我觉得这个乐团和中国这个新一代最一流这种水平真的是在世界上面都是可以是引领级别的。 感谢感谢。那我们的小朋友也是进步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大家都还在继续的努力当中。其实对于专业来讲哈，我觉得钢琴可能是一个最孤独的一个专业，因为它永远是在自己练琴，而且它演出的时候就只能是有像钢琴协奏曲这样的机会或者是一些室内乐的一些就用到钢琴的时候会和别人有一些合作，但大部分时间都还是比较孤独的自己来练琴的。 是的，也是为什么我从小我父母希望我学钢琴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曾经有句话就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克服寂寞的话就可以征服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我从小我也非常感谢我父母让我学钢琴，他们从来不逼我练琴，都是我自愿练琴，所以我就非常非常觉得就是如果想要征服这个世界来好好的去以正能量影响这个世界的话就好好练琴，通过钢琴才可以去传播这种正能量的方式和分享一些我觉得生活中特别好的一些正能量。 没错。那其实在我们的乐团当中小朋友们无论是学什么样的乐器，其实他们都是大部分时间都是要自己关在家里面关在琴房里面来刻苦的练习自己单独的这件乐器，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才会有一个平台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比如说像我们北京电台为小朋友们来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在学习乐器的小朋友如果有这种机会或者是有可能的话，真的是欢迎你们参加到我们的乐团当中来。小朋友们在一起在学习音乐其实有一种 玩的一个过程。 是的呀，和这个小朋友们在一起演奏音乐非常非常的开心。首先我在弹莫扎特这样的非常甜美的曲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小朋友的小提琴那个小奶声特别特别符合。另外我要特别提到的一点，你看很多乐团的这个里面最小的成员有那种8到10岁之间的，当他们到24、25岁，如果把这个乐团坚持下来的话，他们到24、25岁的时候已经拥有超过10年的乐团演奏经验， 没错， 和舞台经验， 嗯， 这就是深入骨髓的这种血液里的这种在舞台上的，就是为舞台而生的这种 是 不得了 的。你知道，其实我们的乐团是在2017年8月20日是我们的第一场成立的音乐会，当时我们那场音乐会是指挥大师汤姆海来作为我们的这个 汤姆海大师是世界级的非常非常棒的指挥， 没错，他真是放下身段和我们刚刚成立的这些乐团这些小朋友们共同来做了第一场我们的开场的这个音乐会啊。那之后呢，陆陆续续我们到昨天晚上已经是我们上台的第三次演出。每一个学期的期末，我们都会带小朋友把这一学期我们的排练的结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展示。那其实今天呢，昨天晚上的指挥殷小辉今天本来也应该来到节目当中的，只是有一些 我们一直都非常想念他 他现在可能也在收音机前， 我就一直想象他在我旁边在这里在跟大家 讲。对，刚才最还在说哎呀尹芷不来的话我怎么说话，我说咱们俩聊天， 我可以模仿一下声音有什么希望传达的。 真是特别感谢就是所有的这些音乐家，包括一些中国交响乐团的音乐家，还有中国交响乐团对我们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包括我们的排练。所以其实小朋友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音乐家都愿意把他们最最宝贵的这些专业的这些财富传授给我们，所以我们也觉得我们的乐团也是非常非常幸运的。那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来，继续来和 Z 来聊天，当然也继续来聊我们北京电台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今天可能说话更多一些吧，但是下半时段我们会听到 Z 和伦敦交响乐团他们合作的录音。一会儿我们这里再见。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如今的小美满花掉了多少个晚归的当年， 人海里不擦肩耗半生好运等命定的遇见， 世界再纷扰有你就好， 生活太潦草家事依靠， 水泥墙变成温馨家，999每平米找全包圆就好，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净水系统大牌材料一价全包， 400-606-8866全包圆，只选好的只选更环保的， 400-606-8866全包圆，懂你想的懂你不敢想的， 起步面积敬请致电详询。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青旅遨游暑假第三弹国内游专场来啦！ 驼铃叮当，丝路漫漫，追寻古道文明，自驾房车探秘灵魂休憩地西藏， 打卡三亚网红圣地亚特兰蒂斯，和家人在水世界疯狂尖叫，缤纷乐园长隆，迪士尼造梦多彩假期 amazing！ 即日起报名，奖励减高至500元优惠。 详询400-600-6666或者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遨游.com。 萧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萧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和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目前本市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请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今天本市的气温较高，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北部山区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休闲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走工20年的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从过去9届优秀节目当中甄选出了34个，近日全都回顾展演完毕。在这次小荷风采20周年精品剧目展演活动当中，我的偶像下雪了真华、小小冠军梦、京腔京韵娃娃情、啊草地等作品，有的表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有的表现出家有二孩后的变化，还有跨越时空向红军小战士致敬。这些作品来自全国各地，不仅涉及广泛的地域文化，也以多样的主题折射出少儿舞蹈创作的风采。话剧《玩偶之家》将从今天开始登台首都剧场，本轮演出将持续到8月5号。作为易卜生的代表作，《北京人艺》这个版本将忠实于原著，深入挖掘原著的精神世界。孙倩、李洪涛两位活跃在影视圈里的演员将沉下心来，安安静静地讲述娜拉的故事。今明两天，金星舞蹈团《野花》将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这部作品是金星舞团和荷兰编舞大师亚瑟·库格兰继《笼中鸟》之后的二度合作，历时4年打造。看似简单的肢体语汇，在不同的层次当中重复运动，爆发出积蓄于内心深处的力量。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我特别停留了一下，可能上半时段的时候很多人说特别想听到 Z 的演奏，那下半时段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聆听的就是 Z 和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那这次的演出的指挥是谁呢？ 这次演出指挥是在英国一个新生代的指挥，他非常非常的优秀，叫 Lee Reynolds。 他经常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在刚刚差不多30岁这样的年龄就和世界十大交响乐团指挥，这样的乐团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得了了，在世界上。 那这个录音是在最近吗？ 对，这个录音也是我2个月前跟刚才那个肖邦夜曲一起在埃比路录音棚1号录音棚录制的，和整个伦敦交响乐团，当时我们穿着整个燕尾服白领结在那里一起录制的，也是我们一系列的音乐会录制的其中一个开端。 那在和伦敦交响乐团他们合作的音乐家当中，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属于最年轻的那一档了？ 这次合作完之后，我就是得知，因为在这次合作完之后，我们要上这个英国的留声机杂志，然后他们英国留声机杂志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就给我写了一封 email， 告诉我就是确实是历史上面最年轻和英国的伦敦交响乐团来录制英国的钢琴协奏曲的钢琴家，也是非常荣幸被他们邀请作为像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来和他们一起录制这个华沙协奏曲。华沙协奏曲是英国的 Richard Addingsell 这个作曲家写的，在上世纪50年代。然后我们不光有这一系列的合作，我们接下来还打算把英国最有名的交响乐 Enigma Variations， 是艾尔加写的，改编成 Enigma Variations Piano Concerto 钢琴变奏曲与乐队变奏曲，这个我们打算在今年下半年改编完之后，明年开始在全世界与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一次性巡演完。 那其实和很多的乐团合作过，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和伦敦交响乐团他们的合作给你的印象吗？ 首先，伦敦交响乐团他们给我特别深的一个印象，首先是他们极其的严格，非常非常严格，每一个乐手都非常说在那里工作非常非常的愉快，同时有一定的小压力，因为他们经常的考核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们世界就是这种绝对最一流的乐团之一。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们也经常和好莱坞合作，他们为什么那么有名在世界上，也是因为他们录制了基本上好多的世界上最有名的电影，像哈利波特系列、旧的星球大战系列、新的这个王牌特工系列等等，全部都是伦敦交响乐团录制的。所以他们这个水平不光是有古典音乐的这种血液在里面，还有非常非常跟得上时代，像他们的座右铭叫 Always Moving， 就永远都在跟上时代。所以和他们合作真的是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古典音乐，还有有最现代的很多的思想和技术融入到当中，真的是活生生就觉得是真的是最引领世界的一个乐团之一。 那在当时你们录制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录制这一首这个协奏曲？ 英国有个非常好的规定，就是因为华沙协奏曲大概是8到10分钟，英国就这个音乐家协会是有规定，任何曲子最终成品是要10分钟的话，必须要花3个小时来录制来保证质量。那就相当于够录18遍来保证质量。我们当时是因为是录的视频，所以我们大概头几遍录的是主要是以录音为主，音频为主，然后后来又录了几遍主要是以这个视频视觉为主，然后之后把这两个拼凑在一块就录制完成了。当时是录了从晚上6点多到晚上10点多，差不多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真的是很愉快。而且他们的这个乐团，特别是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大提琴演奏，真的是非常非常动人。当时我在弹的时候，有好几次有那种泪点的那种感觉，恨不得就不弹了，直接光听他们演奏就好了。 是这样 的， 没错没错。那其实在我们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我们的音乐会上，昨天你因为在台上很多小朋友和你们一起来合作，其实你是比他们大，但是其实你也非常非常年轻，在钢琴家里面95年的钢琴家。 其实我就比他们大一点点，而且还乐团好像还有极个别的人可能比我大一点点。 没错没错，还有我们就是会邀请一些音乐 家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有一些声部啊，会填充到我们的声部当中。 对，我看到有几个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几个核心成员， 没错，几个音乐家 特别棒 啊、没错。所以呢，在你们的合作当中，你可能自己在台上没有这个感觉，但是下面有很多的观众啊，还有一些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来观看我们音乐会的这些观众，哎，大家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像你所说的，音乐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够瞬间就感染人。在昨天你们演奏的时候，莫扎特那首协奏曲也是让我们觉得，虽然是莫扎特的音乐，总是说莫扎特他是带给人家欢乐的这样的音乐家，但其实对于莫扎特，他的评论还有一个，就是他是含着眼泪的微笑啊，所以说他的音乐极其的感动人，尤其昨天你们的现场的这个演奏，让全场都为你们沸腾。 对对，莫扎特就像那个音效和指挥家说，莫扎特感觉内心有个小魔鬼在那里一直在作怪。然后我觉得昨天这首曲子特别特别适合大家来演，为什么？因为莫扎特也是在十几岁写的这首曲子，而演奏家有很多都分都十几岁，刚刚满二十岁，像我刚刚过了二十岁这样的演奏家，所以我们与莫扎特的内心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觉得放在非常非常契合。 是的， 这还得感谢这个音质的这个选的曲子选的好， 也是特感谢你来参加到我们乐团的演出当中。那现在呢，很多朋友说，哎呀，让我们来听听这个合作吧，和Z 和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吧。我们现在就来完整来听一下。 真是，虽然这首曲子大概有八分钟的时间，但是转眼就过去了，让我觉得就是在享受音乐的时候，时间是比平时你感觉的时间要翻倍的这样的快速的流动的。 是的，是的。 那刚才呢，我们来聆听到的也是在昨天晚上和我们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合作的音乐家钢琴家 Z 他在也是在今年的时候刚刚和伦敦交响乐团来录制的这样的录音。那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Z 有一个大计划哈。刚才我也特别和大家一起来聊了，就是在伦敦要发起文艺复兴音乐盛典这样的系列音乐会。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主题呢？ 这个是我个人就是积攒了我所有的爱好和所有的知识和很多我个人的资源来做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目前我定的2019年开幕式的主题是以拿破仑时期为主题，曲目核心以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钢琴协奏曲为主题。那我最三大合作方，第一个是苏富比拍卖行，和 Huntsman and Son 在《王牌特工》当中那个电影当中有的西服店，和以及罗斯查尔德家族拥有的卖古董文物和书古董书的品牌叫 Henry Sutherland's。那为什么选这三家品牌来合作呢？这三家品牌都与我的文艺复兴计划拿破仑时期主题有历史性的渊源。我演奏的贝多芬的皇帝钢琴协奏曲是拿破仑战争时期写的，而这三个家族的三个品牌都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已经客观存在的，并且有历史这种纽带的。那我们将呈现给大家的一种方式，有些部分目前还是保密，但是我能够给大家说的一部分就是我要演的这首曲子的手稿会拿到现场，贝多芬皇帝协奏曲非常非常重要的贝多芬曲目，以及会穿的时候会穿着装贝多芬时期的衣服，以及当年罗斯查尔德家族赞助英国战胜拿破仑的家族的成员也会到现场。 那其实是这种多元化的这种艺术综合的这种音乐会。 是的，因为我希望给作为90后我们理解音乐不光是音乐，音乐只是对于我个人来讲去理解人文的一个窗口的一个点。那我一直以来最崇尚的是罗马时期所讲的博雅文化，那博雅文化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16、15世纪，就是讲一个人必须要拥有七个面的不一样知识，比如音乐、文学、数学、科技等等，加在一块儿，这个人才有终极获得幸福的判断力和追求自由的这种意识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一直把音乐当作了解人文的一个窗口和学习一个时期的整个人文的博雅文化的一个通道和一个这样的一个渠道来学。所以我希望给大家呈现一系列这样的事情，是让大家通过音乐来了解整个人文，而不仅仅是音乐。 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你的爱好和兴趣非常非常广。我看到有一些介绍，比如说你还喜欢绘画呀，还有这个艺术史啊，英文书法呀，当然还有一点是和我们广播之声北京音乐广播的广播之声特别特别契合的一点，就是你的为自闭症儿童所做的一些这种的公益活动。 是的， 我们的广播之声也是连续几年在为自闭症儿童在做免费的公益的这些音乐会有很多的这个音乐家都加盟到我们这里，免费的为这些小朋友们来演奏，包括像中国人民大学的音乐家们，像国交的音乐家，像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很多很多音乐家都非常支持我们来为这些小朋友们免费来演奏。那我也看到你在2017年的时候也曾经为这些自闭症的小朋友们来演奏，真的是特别的有爱心的一位音乐家。 对，那个2017年是我第一次去马尔代夫，当时和马尔代夫总统被他邀请去为一些专门拥有一些特殊才华的自闭症儿童演出。因为我们根据最新大脑研究发明，就是如果大脑的脑力是10分的话，可能正常人左边右边是5分的，自闭症有些儿童他可能是7、3分，或者我只是举个例子，所以他分布不均匀，所以他会有些地方比一般人要 弱，但是有另一方面 超强， 有可能超强。 嗯， 比如像数学家等等等，有非常非常顶级的音乐家、数学家、科学家都是自闭症。 对， 所以呢，这种人千万不能在社会这种系统性的这种社会的把他们给淹没了，而是应该有个特殊的方案来把他们这种潜力挖掘出来，并且让他们在世界上面发光，给人类做出他们最好的贡献，同时他们也展现自我。 没错，所以呢我们北京电台我们自己的这种对于自闭症儿童的帮助，我们就专门是音乐帮助计划，我们用我们自己所能够力所能及的用我们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对对对， 嗯，好了，那特别感谢 Z， 我们最后的时间呢也快到了，特别感谢 Z 在我们的这次的音乐会当中，其实也是公益加盟到我们的乐团当中来了， 是的，是的， 非常非常感谢。 对，是在两个月前那个尹晓辉指挥说让我过来，然后我非常非常当时立马答应下来，说必须要和孩子们一起玩一把。 是的，是的， 然后希望有机会以后无论是给自闭症儿童还是给这些小孩子多一些一起玩的机会， 好的， 把一些经验分享给他们，以及为什么要热爱音乐。 是的，是的，我们也特别再次诚邀 Z 能够加盟到我们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当中。当然了，也特别感谢各位好朋友你们的关注，关于我们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的一些系列活动，大家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我是王卓，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再见。 曾经有一台白送的名牌空调摆在我眼前，我犹豫不决， 等到错过了优惠才后悔莫及。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重新装修的机会， 你要干嘛？ 我会赶快打4006668866问问。 空调是什么牌子？是不是除了空调还有好多电器送？是不是环保建材、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如果非要给这种装修定个价，你希望是 99元一平米全包圆？ 起步面积详询4006668866， 装修当然全包圆。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